后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爱呀爱呀，好像风中沙，轻轻吹过你的手掌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爱呀爱呀，无声的挣扎，却安静的可怕。

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

新的世界里，是寂寞还是你？若你住在我心，一起往前进。心的